点样扮第一次呢？依达 咪乜都话惊咯， 咁就得噶啦。 系啊，我哋所有嘅第一次都系惊噶啦。 多谢你分享我哋第一次嘅节目开头。 我觉得我样都 好。第五个条件咧就系 性格 靓仔啦。 都唔要咯，你都要咗咯。 你睇啲天蝎座， 唔系，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其实我唔系咁。 人好多时候拍拖咧。佔有去擁有呢個行先，就唔係為對方去諗， 同埋都信下對方一定係誤會我。你頭先一定係誤會咗我啦，我真係為咗一個服務，我好中意。 我哋都知佢養你一世，保護你一世，冇可能。 如果喊係一個武器唔得。如果喊咧係純粹係真係一個傻豬 B 啦，我都喂我啱啱咧自己諗噶嘛呢啲名，我係我啱啱有人講我破菜咁咩？會唔會我條菜啊？你要破咩菜啊？ 你朱培君啊嘛？ 啊朱培君，你係李盼。 麻辣愛情翻煲， 越滾越出味。Photoshop 幫我咁喺新學 㗎，識㗎啦，我唔需要 Photoshop 整嘢㗎，你要咩個樣？ 我要啊。 哦、oh, ，Hello this game。 藍天雪地主持人 Wilson 阿謙夏薩特阿 Kit。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嚟到咧呢、這個訪問第二節咧，就有關我哋講翻呢個 NBA 啦。咁今日咧其實咧就係、 塵埃落定曬啦 ，run。就已經打曬啦、就創曬啲彎彎咧，就創曬紀錄嘅。咁我手頭即係NBA.com 嘅資料，呢個應該唔係別再 update 嘅。呢個彎彎咧，即係起碼有最多嘅OT 啦，有八次 OT， 而有18場咧，應該唔止18場嘅。呢個數字我記得今日睇另一個報道咧，應該係22場。講緊嗰個分數咧，每場咧決勝嘅分差咧係5分之內嘅。啊、即係哇，那個戰況好緊湊嘅，同埋作客嗰個成績咧係 異常地好 嘅。一般嚟講，其實咧原來咁多年咧嘅即係 playoff 嘅作客咧，其實講緊係33.8% 嘅得勝率嘅啫。但係咧應該今年咧係到50%嘅有。咁、啊、所以咧，其實咧就今年點解我哋先前我哋玩咗個 温啊高好多， 我哋玩咗個遊戲咧就估話第一個 round 邊隊出線同埋估個局數嘅，就終於滿地眼鏡啦，即係唔係淨係我哋唔掂啊？你見到美國嘅球評家所有 tick 嘅都錯曬啦，咁好明顯我哋都好專業啦，即係 我哋都想睇數據嘅分析， 我哋都專業啦。咁阿峰你都有追開 NBA 嘅喎，啊咁頭先又講開啦，你都係熱火嘅球迷。咁熱火唔講住，我哋就講東岸咧。而家第一輪就第一號嘅種子就 Pacers 就對呢個咧係巫師，係啊，巫師就巫師係四號定五號？四號 五號 五號種子。咁咧佢哋喺呢個 season 嘅時候咧就對賽嘅成績係2-1，即係 Pacers 係贏兩場，就巫師贏一場嘅。咁我想問一下咧，同埋阿峰先啦，呢兩隊有冇心得咧，或者有冇睇開？喂，個 playoff 有冇睇過你啲波咧？ 有啊，都有係。 呢、這個嗱 ，Pacers 就大家都知咩事啦、即係由一隊即係一號種子隊就由個 season 係咁打開頭咧，開頭一個非常強勢。就去到咧，而家咧，哇，幾乎就變咗一隊，即係我諗連第八種子都過唔到啊！打到 Game 7，對英隊要去到 Game 7嗰場先叫做發揮正常少少啊，能夠贏翻。咁我都話佢嗰個第七場個 Game 7咧，一早係完全留咗係用嚟對邁阿密嘅啊，因為上年就因為 Game 7輸咗啊，咁我話佢今年咁辛苦攞個第一種子翻嚟咧，就係想攞個主場優勢啫。咁我就起碼一定留翻就招呼個大嘢啦。點知咧就第八嘅英隊都已經用咗出嚟啦，咁樣。OK， 咁 支鹽水掉曬出嚟啦，真係冇錯。 支鹽水啊，CK 亦都睇得好高興啊！原先你好似係買英隊出線嘅喎。 我買英隊，唔係我有 Game Seven， 你諗住英隊？ 唔係，我填 Game Seven 咁啊。 咁啊，係咪好覺得？ 唔係，因為我係諗住咧，即係我之前係提過一個英隊魔咒咁嘅嘢噶嘛。咁如果佢 Round One 嘅時候俾 Pacers 贏咗個英隊嘅話，咁即係英隊入第，唔係即係無 流馬入第二 round 嘅話，咁我又覺得流馬過唔到無師嗰關咯，咁咪斷咗個英隊魔咒咯，咁係咗令咗呢個 keep 住啦。咁你諗下，咁如果英隊贏咗流馬嘅話，咁咪英隊入第二 round 啦，咁無師 KO 英隊。咁跟住無師入決賽就輸埋俾熱火，係啦，咁咪繼續嗰個助咒咯。 係，個助咒都 keep 住。 係啦，咁我本身諗住咁樣一個完美嘅劇情嘅咁。 哦，冇完美啦。咁而家好啦，殺退咗英隊啦。無師，喂，阿峰，你爺爺有冇諗過無師可以咁容易 KO 呢個公牛咧？ 其實都冇諗過嘅，因為正常應該公牛都即係稱人嘅可能會稱先啲。 你之前係咪估公牛會出線，定係估無師會出線嘅咧？ 公牛 都是估公牛，都是專家嚟， 正路嘅， 大家都是專家嚟嘅。OK， 但係當然我哋嘅籃球博士即係唯有佢唯一估中咧，張彼得咧，唯一個估中係無師會出線嘅，但係佢冇諗過係七即係 七場， 七場 咯， 係啦係啦，咁要去到而家竟然五場就搞掂咗，咁講講呢個 matchup 先啦，其實咧 Pacers 嘅對巫師最大其實嗰個因素就係講個心理因素啊。如果佢當即係我見到 Game 7佢回復正常，尤其是阿 Hubert 啦，就 有分啊，終於都 唔止有分啊！嗰日嗰場咧，其實咧我從佢即係我有睇嗰場波啊，即係從佢嗰、那個 眼神啊嘛， 即係我唔覺得佢好醒。你有冇睇阿峰？你有冇睇嗰場波？ 有 你嗰日我其實唔覺得佢好濕醒嘅個樣，都好似瞓唔醒咁樣。 都係咁 啊，係啦，都係頓頓地咁樣，但係就俾佢即係執翻啲波落去啊。咁亦都有幾個，我覺得係正常佢應該要做到嘅風攬啦嚇。咁如果老實講呢個是一個最重要的、就是、因素啊！佢可唔可以過到？我就當佢保持翻啦，嗰、那個 Game 7咁樣嘅狀態。因為就算 Game 7咁嘅狀態咧，佢都唔係叫最 top fit 啦嘛。你唔可以去到，即係佢已經冇可能，即係 佢去唔翻2013年嗰陣時嗰個人。 即係13年啱啱季初開，哇！嗰兩個月係即係勁得好犀利嘅。咁而呢、這個最緊要嘅無師咧，其實咧，我覺得。是經過公牛這個系列賽咧，俾我感覺是當然啦，每個人都見到啦，係佢比我哋想象中更犀利啦。講個內線，譬如阿尼利搭阿哥達，就對付阿 Hubert 搭阿 West 嘅內線。其實因為我想話，連最佳防守球員阿諾亞都 頂佢唔住， 即完全冇計啊！你見到諾亞，其實你喺呢個系列賽咧，係完全冇佢之前喺上年，唔好話 season 啦，上年或者 playoff 嘅時候咧，嗰個強勢啊，佢走出嚟真係咧話俾你聽，我喺度，我凍喺裡面咧，你唔好走埋嚟啊！啊，即或者你埋身嚟咧，都你要好辛苦先攞到分嘅。 有埲牆喺度㗎。 但係我對住巫師係全隊即當佢死嘅，就係更加喺顏色地帶咧係攞更多分嚇、啊，對住佢完全冇計。我就話，我就算去到最佳防守球員落啊，都 招牌都俾人拆埋。 係啊，招牌俾人拆埋。而家對住一個唔知瞓唔瞓得醒嘅 Hubert 加阿 West 咧，其實阿峰你覺得呢喺內線呢個 matchup 咧，呢、這個防守得唔得？ 你覺得其實？邊隊會稱先，或者喂其實會唔會呢、這個Pacers 會再重蹈覆轍喺個內線再俾呢個巫師食曬咧？ 我覺得防守方面應該流馬係著數啲嘅，因為當然啦，你首先第一樣你要計下 Hubert 係正常發揮 我就我自己攞最尾嗰場係Game 7嗰個，因為佢創咗個紀錄就係一個 All Star 球員嚇，贏到101分鐘係嘛，101分鐘蛋喺 Playoff 裏面咧攞食蛋嘅，攞唔到分嘅，有一場 rebound 都冇添，咁係啦，當佢係正常先啦嚇、啊，你覺得即係佢哋都仲有少著數嘅， 有著數嘅，因為始終阿 West 咧其實都個傳導性都好大，即係佢防守佢哋。其實如果阿 Hubert 係喺度正常發揮咧，其實一定係個籃板有優勢啦。同埋你始終動一個咁高嘅人咧， 七尺二嘅， 你就算你幾差，你都係會有個身高優勢喺度嘅。咁進攻方面咧，就真係要睇阿 West 啦。即係 West 如果佢繼續 keep 住可以能夠攞到波去自己發動打入去多啲咧，其實都好大威脅啊！其實對佢哋嚟講， 因為咧。佢無師其中一個即係喺呢個系列賽啦，塑造出嚟嘅嘢就係佢內線啦，佢唔需要真係同你去爆毒籃底去攻你，因為佢哋呢個內線啦，其實佢哋 係有一個中距離嘅攻擊能力，佢就會將阿 Hubert 啊 West 拉開。即係離開個籃底啊，去攻佢哋嘅，因為佢拉開個籃底咧，除咗阿尼利或者係哥達佢哋嘅叫中距離啦嚇嘅攻擊之外咧，就係、是、可以俾其他外圍嘅去攝入去入攝噶嘛，所以公牛隊即係點解會即係輸得好慘咧？呢個係巫師其中一個好成功嘅一個即係策略啦。另外咧，我覺得巫師有一個好緊要嘅因為話 Pacer 一個好緊要嘅嘢就係咧。在第一個即係對英隊嘅系列賽裏面咧，有兩個球員，我覺得係個發揮咧係非常之對對波好緊要。一個就係 Lance Stephenson， 一個頭先阿講阿 West 啦，講嘅就喺進攻方面。因為譬如阿 Lance Stephenson 咧，每場啦喺呢個系列賽啦，就攞大約 15.4 分加 8.9 個籃板，但係咧其實佢有兩場咧。只是攞單位數的得分啫，五分同七分。咁阿 West 咧，其實咧都係嘅，其實佢喺season打得好啲嘅，但係系列賽其實攞咗13.4分同6.9個籃板，但係佢有三場咧，其實都係攞緊一個好低嘅分數啊，十分留下嘅。你對於呢兩個球員，其實我唔知喺系列賽點解會有啲咁唔穩定嘅發揮咧，覺得？ 我想 payoff 同常規賽嚟講咧，係個防守應該最大分別，因為真係你場場都真係同你放命嘅。個防守你見到係同常規賽打嘅時候係點到即止，可能係好唔同咯。即係你見到個犯規其實都多咗咯。 即係對面可能係對家嘅防守咧，狼死咗好多，所以咧佢就變咗個發揮會冇season咁好啦。喂，另一個最後啦，巫師有一個好強嘅強項啊！嗱，你見到呢個系列賽公牛嘅主場，簡直就等於自己主場，係你一嚟就做你兩場，係咪先？因為佢作客，即係喺斯神度咧，作客咗44場咧，其實有25場係贏波嚟噶。嗰、那個作客嘅勝出率咧，其實好高喎。佢仲平咗，原來平咗自己隊今即係嗰個作客嘅 最佳成績 噶嘛。咁Pacer 咧其實就一半半啦，Pacer 一半半啦。咁你見到，即係其實如果你攞第啱對呢個英隊系列賽嚟講，呢、這個 Pacer 你都唔知點稱佢好。咁但係我覺得巫師另一個即係嘅即係叫做好犀利嘅就係佢個作客咧，佢呢、這個係個心理質素嘅問題。佢哋作客唔當一回事啊！喺公牛嘅主場其實都係一個好難打嘅主場，但係佢同佢照拆曬啊兩場。咁當然個分數咬得好緊啦。而呢一個組合咧，即係呢個對碰咧 ，Pacer 對巫師咧，我覺得尤其是而家喺心，如果講心理咧，就 Pacer 而家係最弱嘅，最脆弱嘅時候。而家剩翻就係阿 Paul George 咧，即係叫做啊喺個系列賽咧穩定啲發揮。 未瞓過覺嘅啫，暫時未瞓過。 叫做係啦嚇，叫做係啦咁。其余嘅球员咧都比较可能，阿峰华斋亦有机会俾对方牵制到，亦都系有一啲系发挥唔到嘅。咁呢个系赛咧过完第一轮之后啦，见到 Pacer 同巫师嘅表现之后，我想问一下啦，好啦，阿峰，你估下呢个系赛而家边队会出线啦？ 我估都系流马会出线， 都系 Pacer 嘅。你估个局数系几？最终系几比几咧？ 我估系4-2咯，应该 都系4-2嘅。呢、這个都系我睇球评，即系美国球评嘅专家讲嘅，呢个系专家嘅口吻嚟嘅。咁啊，我想问阿 K 同 CK 啊。 咁因为我先啦，咁唔系即系其实咁，我同阿峰嘅意见其实差唔多嘅。即系虽然喺流马第一 round 好似过得好辛苦咁，但系其实你睇翻佢最后两场咧，其实防守系打翻晒出嚟嘅。咁同埋佢個狀態其實慢慢上翻啲啦，連阿 Lance Stephenson 最尾嗰場其實都有20+8+8咁嘅數據，其實即如果佢哋打翻自己加波出嚟咧，其實我覺得佢哋係稱先啲，同埋正所謂爛船有三分釘嘛，佢係嗰啲咧，佢成場波可能攞82分，但係俾你淨係攞80分嗰啲球隊嚟嘅，咁如果佢揾翻個防守，可能 Hubert 出翻嚟好啲啦，同埋你覺唔覺得佢兩隊嘅耐性其實好似嘅，即阿尼利即兩個大前鋒都係進攻強，跟住兩個。內線 center 都係防守嘅，咁我覺得兩個其實即係佢哋隊波其實有啲相似嘅，就算 Paul George 同埋 Ivisa 都係好似嘅，因為係啦，即係美國啲人係即係恥笑話 Paul George 係一個加強版嘅 Ivisa 啫，咁樣咁樣即係其實成隊波兩隊波係似嘅，咁我會覺得，但係防守上面我會睇好流馬多啲咯，咁但係至於贏幾多，我覺得流馬可能會贏4-2至4-3左右。 呢個唔係心嗰句㗎， 唔係我。 民心嗰句嚟嘅。咁我都唔係咁。仲有另一個比較客比較主觀嘅原因，就我希望嗰個英隊魔咒繼續落去。係啊， 但係你嗰個魔咒個阿 Ken 咧， 唔係我點都係希望你打得曬七局噶啦。咁我都係估四比三， 四三嘅。 係啦，咁我都係應該要逆成佢個魔咒，咁都局要俾流馬上咯。 O K， 係好唔轉意地咯。 我自己我估係四三嘅，即係 Pisa 都應該係最尾，即係我其實 執得翻翻嚟嘅。 老實講，你如果純粹第一個系列咁稱咧，其實我想買巫師噶，只不過我個心係想 Pisa 出線，最尾再鬥熱火嘅咋，真係。系啦，咦？咁我讲咗下一个端倪添，我而家讲第二个系列啦，就系、是、热火就对网队。阿峰你点睇咧？有啲咩意见咧？ 热火对网队，我谂身受旧恨噶啦，嗰啲球员中间 系啊， 咁但系我都觉得会系热火胜先啲，但系我觉得会赢得好辛苦咯。 如果热火嗱，我想讲热火而家咧最大优势咧就系、是。而家仲喺度探緊世界啦，嚇喺度休，即係養尊處優咁去咧，就等下呢個網隊今日就打到最後一分鐘啊，就要靠呢個 PP 啊 Paul Pierce 嗰個 block 到個波，先鬥翻隊波嘅啫。唔係咧，真係都我買下汗啊。咁馬咪優勢就休息夠啦，同埋似乎我睇，即係嚟我問阿 CK 或者問阿 Kit 可能知道啲，就係話。你睇足咁多場啦，對波係咪好健康啊？而家即係之前啲傷患啊嗰啲問題係咪已經減到最低咧？ 其實我係好多隻山貓嘅出現嘅，即係因為唔係即係佢哋一嚟咁樣好快咁樣四場俾人掃走咗咁樣，就俾多咗時間啲老將啊，DV 雖然 DV 唔係好老啦，但係即係始終有傷啦。Valen 呢啲老將有個休息嘅時間啦。另一方面即係有呢四場咧，我一直之前其實覺得佢哋會輸一場嘅，因為咧我覺得。D.V. 最尾嗰十幾場啦，好少上場咁樣啦，咁我驚佢哋磨合會有問題啦，咁但就靠呢四場磨合咗咧，咁係啦，佢俾常規賽，即係常規賽咪熱火俾籃網掃咗四場嘅，咁嗰陣時可能 D.V. 狀態又唔係太好啦，咁但係就靠而家係啦，就係多山貓呢一關。 睇到你嘅嘴邊想話嗱，佢又獅神咩掃咗四場啊，呢度就掃翻四場啦咁樣。 咁又唔會掃佢四場嘅，咁但係。都是熱火的 喂熱火一定的了不過我就不擔心因為今次一定是穿自己的名字的衣服就不會穿了什麼花名的衣服因為四場裡面有兩場穿花名的衣服就已經 KO 了熱火是的是的 是的 PP 就不會再穿 Truth 那件衣服就不會再是真理 了很真理的這個是的、 okay. 峰其實你覺得在 Season 那裡其實網隊是即係橫掃四場嘅，你覺得嗰四場係你唔知道有冇留意嗰四場，或者睇其中嘅波啦？有冇諗過點解其實哇喺網隊係有呢個能力可以將熱火四場都掃曬咧？其實 網隊第一個經驗我諗一定係好過熱火啦，因為其實好多都老將都係 OK 嘅。咁第二樣嘢就係嗰、那個內線啊，內線佢初好似嗰四場都有。個中鋒係 咩？ Pumley 係比林尼， 阿 Pumley 同埋阿 呢個 Rich 啊， 咁佢哋個內線真係，如果對住阿保住真係係好著數啊！即係好似哇啲重點攻擊咁樣嘅喎，咁同埋咧因為佢哋啲老將係。比較經驗好啦，咁其實佢哋每一次咧，可能進攻熱火咧係嗰個協防係做得好好嘅，但係當你個協防遇到人哋個傳波做得好咧，咁其實佢嗰個協防方面咧可能會好大壓力，咁變咗網隊個內線咧就好多機會會得分啦，即係我覺得睇到呢樣嘢就係如果佢能夠對住熱火。多啲多傳幾下，或者再 即係個 ball movement 係好緊要啦。 做得爽啲， 如果 next 即係要 變咗對佢哋有著數。 因為話我覺得即係嗰幾場咧，其實有多水分嘅，即係我講開啲實心，自己又有幾開心啊！講，因為有兩場嗰四場有兩場啦，阿威就冇出嘅。 嗯， 係。 咁其中贏。呢四場有三場其實講緊一分啫，有實咗，咁即係有時好彩唔好彩，即係真係咁樣俾你執到半個，即係我驚就係網隊咧已經係season用曬所有運氣啦，因為上年咧就公牛隊試咗喺season咧又係還數熱火噶嘛，最終係點啊？ 最後咪俾熱火四比一咯。 係啊，咁但係有好俾面四一，我覺得尤其是第一場咧，馬咪出嚟，即係除咗哇佢會唔會即係攤動咗啦，咁。 另外我覺得佢個勢會好強走出嚟嘅。一其實都話我記得去到season 嘅第三場。威其實已經講過，我哋之前輸咗兩場一定要報仇，因為嗰場就話翻主場打嘅都輸埋，咁我覺得威一定頂住條氣嘅，係啦，咁咧所以佢呢度一出嚟 game one 咧，起碼我覺得唔會走嘅 game one two， 我覺得唔係好難再偷到雞。 其實喺熱火嘅角度咧，因為太多人唔中意佢，就算佢呢場贏咗，都係講緊嗰四場去講。佢如果真係 touch wood， 哇！第一場輸埋，咁啊仲嗌嘢，連續五場都輸俾籃網，就仲更加哇！啲報紙唔使。 所以其實我都奇怪網隊，你覺得阿峰，你覺得佢係咪走線專登落嚟撞呢個熱火嘅咧？ 会唔会热火专登走线去对咗三猫先啊？ 热火我觉得就有机会啦。一来哇，即系原来睇匀成个系列赛咁多队咧，真系最好砌嘅人就系三猫，一嚟四比零接晒，跟住但系我就热火就走咗先嘅。但系跟住网队咧最尾嗰两场咧，我都怀疑等佢系专登走落去咧，就 以为对只普普龙 啦，以为对普普龙，因为其实佢对公牛斗出咗名都难打啊嘛，咁啊可能谂住喂速龙都呢班新仔应该易嚼啲啦，咁谂住，只不过点知都系咁难嚼，咁但系咧我即系嗰阵时阿 Peter 都讲话有，佢都几大机会专登追住热火落去嘅，其实系，咁啊讲下喂，大家觉得呢个系列赛会个局数嗱一面倒啊，因为唔使睇啊，我都冇埋热火啦，哦耶耶咁啦，咁热火究竟赢几比几啦？阿峰，你觉得会赢几比几咧？局数 我觉得会四比一， 四比一，四比一， 咁 我都系估四比一， 我都想四比一，但系。我理性啲，我覺得係四比二咯，唔係理性啲，我覺得估下係四比二咯，即係六場之內咯。 我覺得都四二嘅，係四二嘅，但係慘啦，網隊就即係冇啦，我哋要同佢講拜拜啦。如果我哋呢台專家都咁諗嘅話，咁其實冇啊。 唔係，今年啲專家啲 prediction 好差咯。 我眼鏡鋪呢排好好生意嘅都話，即係基本上就。但呢個應該好難走雞啊！呢個應該冇得走。如果走雞咧，咁抵啦，我好開心走雞。 攞咗你四個蛋次都要還翻啲俾你嘅。 係啦，好， 俾邊阿 J C 都俾翻場佢咯。 咁講西岸啦，好啊，西岸我先講啦。波特蘭同埋呢個馬刺係啦。咁佢哋波特蘭對馬刺咧，其實個 season。即係喺季賽嗰陣時咧，就2-2嘅，即係一人贏兩場嘅啫。咁波特蘭咧，其實咧，我相信首先呢度咧，即係唔好話爆冷，但係又係球評咧，係一面倒咧，其實就認為火箭咧係應該贏出個系列賽嘅。點知咧就4-2就俾波特蘭贏咗啦。咁阿峰覺得合唔合理啊？ 合理嘅，因為我覺得火箭喺季後賽嘅時候咧，個防守真係 真係差到無倫， 即係你好見到咧，其實成個 playoff 每一隊嘅防守都係加強咗，但係我 佢哋減弱咗。 呢個火箭隊嗰個防守上面咧，有啲咩針對性去部署咯？反而即係你都見到係最尾可能俾阿。 你又得，就絕殺。 嗰個波其實防守真係做得，佢係自己送咗一場俾人哋嘅，可以話。 都已經難做嘅，但係0.9佢可以攞一個 open look， 其實你冇可能有個 open look。 佢方圓百里都冇人， 佢只係可以射三分波嘅啫嘛。 佢即係一個出手機會， 一個出手機會啫嘛。 基本第二個假動作都冇機會。 冇啊！佢只要 唔需要假，冇得假。 佢即係太差啦個防守，咁所以波特蘭贏，我覺得係非常正路啊！即係你議論翻佢嗰個比賽嘅表現，咁只不過之前咧，因為火箭其實即係我覺得都有啲即係佢排位係高啲啦，同埋其實佢season嘅表現的而且確雖然即係佢有時飄忽嘅，但係都幾強勢嘅。咁佢一面倒諗住搞得掂啦。咁最緊要就是波特蘭佢五個正選嘅健康咧就好緊要啊！即係。嗰陣時啊，佢哋嘅大前鋒阿德爾茨咧傷咗咧，其實哇，幾乎係驚，因為西岸就好緊啊嘛，幾乎驚到話 playoff 都會打唔到咧咁樣。咁最終好在佢唔係傷得好重，出翻嚟咧即刻將隊波揾翻咧，先就揾翻住咗第五位。咁呢兩隊波咧，其實咧就有少少點講咧？波特蘭啦，同埋呢個。馬刺啦嚇，托方者同馬刺其實有少少共通噶，即係我講嗰個正選啦。譬如你而家個對位咧，亦都我覺得係好睇嘅。喂，利拿德呢、這個即係超新星啦，就對 Tony Parker嚇。咁喺內線其實咧就係阿德烈治，其實會我諗佢會對到登騰。 咁樣另外咧，仲有譬如 佢兩個小前鋒位都好相似喎，即係Batoon同埋嗰個倫納德，兩個都係防守比進攻好啲嘅球員。 係啦。所以我覺得譬如好簡單，仲有中鋒Spiller、加勞比斯呢兩個又係咧，就係、是、即係。即係點講？佢哋唔係啲技術型，佢全部喺籃仔執啊、執波啊，係啦係啦。咁其實我覺得呢兩隊波稱埋咧，嗰啲人咧正起碼正選咧就非常之嗰個球員嘅即係格啊， 對位 全部個對位咧好近啊。咁我覺得呢個咧就算啦。如果你講，其實我唯一稱咧就係覺得嗰個叫做bench 咯，個 bench 好緊要啦，就係、是、喂。在馬刺隊，你講一講個 bench 出嚟，但係個都 個名 都讚，係啦，讚羅比利、Patty Mills， 仲有Dio 啊，咁但係嗰邊有邊個咧？講佢都係 毛仔， 毛 William。咁所以我覺得呢個系列賽咧，其實嗰個決勝嘅關鍵可能就會喺個 bench 嗰度，即係做到個分差出嚟，因為。呢、這個的而且確係，即係我因為呢個系列賽咧，阿馬刺其實你睇過佢，阿方睇咗對第一個系列賽、對小牛隊，咁啊去到第七場啦，亦都係，咁第七場咧就我覺得回復翻馬刺咧一個本來面目啊，係啊，就係話喂佢內外都得，同埋兼且一個 bench 咧出嚟都做到嘢嘅，咁啊大炒今日係大炒呢、這個小牛隊嘅，咁但係你睇咗呢個系列賽，你覺得馬刺有冇啲乜嘢係你覺得有問題啊？又或者覺得係可以再打好啲嘅地方咧？ 我覺得馬刺其實佢成個組合都好即係好齊嘅。你要鏟攬嘅球員會有，你要一個喺出邊做外圍炮台嘅又有，你要中鋒佢自己打又有。其實每一個位置你對翻咧，其實都係好強嘅。咁我覺得佢贏第一場咧，真係見翻佢真係搏老命去打曬出嚟啦！即係真係打翻馬刺，佢應該有個波。同埋對我諗拓荒者應該佢嗰個經驗，或者我諗佢每個 matchup 咧，真係贏少少咯，贏少少。其實就每一個少少可能就已經好多噶啦。 同埋技術可能啱稱啲啲，個經驗又多啲啲咁樣。同埋因為呢兩波對波頭先球員似咧，其實佢好多打法。佢連防守同埋三分咧，喺嗰個NBA 個 season 嘅排名咧，都係好近啊！大家三分嗰個效率好高，個防守咧亦都係非常之犀利嘅，喺頭嗰十隊咁樣噶啦。咁而我唯一另外稱嘅就係可能即係唯一即係有一個好重要嘅 factor 就係個教練咯。即係當然波特蘭嗰個 Terry Stotts 咧，其實都唔係流嘅。今年其實咧，好多球評咧，其實都覺得先前諗住佢係，即係佢未必一定係最佳教練啦，但係佢有份係候選咯，頭嗰幾個嚟㗎啦，已經係。咁當然對住呢個波貝治係，即係真係最佳教練添啦。咁所以唯一稱即係稱少少就經驗同埋咧就係、是、教練嗰度咧，我覺得都係馬刺係稱先嘅。咁其實喂，即係講到呢度又唔使講啦，大家好明顯就係嗰啲。籌碼都推神喺一邊嘅啦，買咗大嘅啦。咁阿峰，你覺得呢個系列又會係個局數幾比幾咧？走出嚟， 我覺得係會係4-2啊。 4-2，四二好呢、這個呢、這個非常之大路，係都係啲球評最中意嘅係啦。阿CK你話咧？ 哇！突然間咁快問到，緊張啲。嗰個啱啱突然間想為阿的神講兩句嘅，我呢鋪撐拓荒 係竟然 4-3嘅。我唔知道，我覺得 Tony Parker 咧，利拿德咧，其實個身體質素係好好嘅。咁我驚佢到時會 SM 咗Tony Parker 咯，因為我見到利拿德其實防守都 OK 嘅。咁我唔知佢會唔會限制咗 Tony Parker 嗰一點，因為佢係馬刺嘅進攻發起點咧。咁我成日都覺得馬刺咧對住啲 point 加強嘅球隊咧，就會俾人 SM 啦。就好似對住雷霆咁樣，就會俾 Westbrook 咁樣強攻咁樣，即係鏟啊嗰啲。咁同埋即係其實都好 depend 上艾德烈治去到第二彎會唔會再有咁嘅狀態咯。如果佢再係咁樣爆發嘅話，咁其實 KO 馬刺唔係冇可能嘅。咁所以我會為迪神講兩句4-3啦。 4-3， 拓荒嘅。 呢、這個就比較難啲，因為我覺得咧，波特蘭咧對火箭其實 唔係波特蘭打得好，係火箭打得差。嗯、但係小馬係真係打得 OK。咁馬刺啱啱佢哋隔食隔就啱啱好，即係食到對打就第七場。咁如果覺得與波倫波，我覺得係馬刺係高過波特蘭嘅，睇落係。但我都我估四比三咯，我都係。 哇！都係要打到 Game Seven 嘅喎。我就估係四二嘅，其實都係我呢啲最專業嗰啲球評家，我係估四二嘅，因為頭先我講咗即係其實我同意思希嗰點嘅，其實譬如今日咧，譬如 Game Seven 對小牛咧呢、這個馬刺咧，點解可以打到變翻好似一隊哇最即係連續贏十九場嗰陣時嗰隊嘅馬刺咧 ，Parker 嗰個位係好緊要嘅，即係佢一打刪咗佢個位咧，成隊咧就會。即係刪曬㗎啦，嚇嚇，會好多位走出嚟啦，嚇，同埋咧，佢最犀利就係佢唔係講佢外圍或者係組織，佢好多佢今日攞三十二分咧，佢有抌一半以上嘅分數咧都係鏟攬㗎，咁同埋會搏到 foul 咯，佢呢方面咧的而且確即係係要一個好勁嘅即係體能同速度，咁你講嗰個點就係利亞特其實。守唔守得住帕加，或者調翻轉啦，帕加守唔守得住？ 係、嗯、啊， 呢個位嘅對碰，我覺得係喺呢個 matchup 裏面咧係最期待嘅。喂，你話阿德烈治對阿敦勤咧，其實兩個都有少少，即係老實講，我肯定係阿德烈治一定係會稱先嘅。佢、top fit 大概一場攞四廿幾分，可以去到咁啊。敦勤其實喺對波其實。佢咁係一個領袖嘅角色，咁你攞分或者係防守，當然佢都重要，但係只不過佢唔會再係好似波特蘭嘅阿德利治呢個位咁緊要啦，因為佢基本上而家每場波就係靠阿德利治、加利納特兩個加埋，可能已經佔咗成隊波超過一半分，六十五十幾六十分嘅，咁嗰個位置好緊要嘅。啲點樣去咁阿波維治睇過火箭對波特蘭嘅系列就知道呢個阿德利治唔好唔可以話喂。揾丹臣一個就已經可能打得掂佢嘅，咁呢個部署亦都好緊要咯。咁變咗我唔好話四二四三啦，呢一個系列賽咧，所以即係我都係會買，即係馬刺係一定會勝先嘅。但我覺得每一場嗰個分數一定會好近啦，就唔會就算俾馬刺發揮到好似今日咁咧，都唔會無端端話炒佢成二三十分嘅。我覺得冇可能嘅呢個 matchup 亦都會好近嘅。去到最尾一個 matchup 啦。就係、是、OKC 就係雷霆啦，對呢個快艇。阿峰，你知道快艇其實佢喺啱喺呢個系列賽啦，對呢個勇士咧，咪發生咗佢老細嗰單嘢嘅。咁就話説點解喂佢對呢、這個勇士要打到去 Game Seven 咧？其實呢件事咧對一隊波都好大影響嘅，因為我喺我嘅報道裏面咧，我喺度講其實咧一贏咗 Game Seven 咧，阿 Doc Rivers 啦，阿李華士啦，佢直情係嗌咗出嚟啊，又同隔離啲觀眾一齊打氣啊，又 high five 啊，因為話説佢08年贏冠軍嗰陣時候咧，佢都冇乜表情嘅，其實係。但係喺呢件呢單嘢，哇！隊波贏咗之後咧，就突然見到佢有 光宗耀祖， 即係會釋放咗出嚟。呢件事對於佢哋嚟講係好大壓力嘅，咁啊影響咗個表現。咁同樣地啦 ，OKC 咧其實又對咗隊非常之難搞嘅灰熊啦， 好難打。 但係你覺得呢個 OKC 因為你見佢即係兩個。杜蘭達、KD 同埋Westbrook、二少，其實咧，即係兩個孭起曬隊波嘅。睇佢打獅神嘅時候咧，其實係打到曉飛嘅。我冇諗過會打到 Game Seven 嘅。但係喺你嘅角度，你覺得即係係咪真係灰熊係咁難打，定係其實佢哋隊波，尤其是杜蘭達同埋Westbrook 咧，頭嗰幾場個命中率係好低好低嘅。咁其實係你以你角度啊，你見到係隊波梗係緊張啊，定係因為灰熊嘅防守啊，定係咩事令到嗰隊波發揮會有咁大嘅落差咧？ 我覺得係灰熊個防守，因為其實雷霆咧都係好依靠佢兩個得分點啦。其實好做好多 pair and roll 俾佢哋，或者係單打嘅。其實好多時你會見到係咁就變咗因為灰熊嘅 Allen 啦都守得 Tony Allen 啦，即係 Tony Allen 都守到佢都好貼嘅。其實對我有好大騷擾。 我有嘢想問一問，因為我覺得咧去到 playoff 咧有啲即係我唔知我睇得啱唔啱，或者你睇下你有冇咁嘅意見。譬如 Tony Allen 佢係守得好緊啦，好貼嘅。但係 喺個喺呢幾年咧，其實 NBA 都係咁樣嘅。嗰、那個防守咧，好容易咧，即係阿 Kobe 都講過，而家啲 NBA 嗰啲規例啊，好保護進攻球員嘅 ，high high 又嗌 foul， 點點點嗌 foul。我但係喺呢個 playoff 咧，其實有幾個系列賽咧，譬如喺尤其是即係先前呢、這個勇士對快艇，我覺得嗰啲防守咧係打得好好肉緊嘅。咁同season嗰陣時嗰個執法咧係有啲唔同，我唔知道你覺唔覺得？因為有啲咧係變翻以前啊，我哋以前喺 Jordan 年代咧嗰陣時啲防守咧係咁叫做咁體力化嚇、啊，我覺得係有少少唔同。你覺得係唔係因為咁樣咧？即係令到個 KD 就有啲會唔習慣咧？ 一定有影響，因為其實你睇佢即係睇咗幾場啦，其實佢真係俾好多騷擾佢，同埋我諗成季嚟講咧，我諗佢都已經即係盡量去掌握到杜蘭特點樣去進攻模式，即係睇咗佢好多，可能佢帶到埋去罰球線，佢一定係 pump fake 或者做多兩下，咁佢就諗咗好多嘢點樣去守佢咯。同埋我諗個協防都好緊要咯。其實你見到灰熊，如果阿 Randall 唔係第七場唔係冇得打，我覺得佢分分鐘可以係贏到雷霆嘅。其實我覺得 呢、這個真係就我哋都話 NBA 整死佢啫， 單山碾死咗啫， 單山碾死佢嘅啫。 好好睇嘅呢個 match， 係呢個呢 match 我都覺得好好睇咯。但係冇辦法，灰熊的而且確，我覺得今日即係啱啱嗰場 Game Seven 咧，其實我覺得係都冇又係俾人大炒嘅叫做，咁亦都係最輕鬆嘅一場啦，七場裏面。咁但係冇辦法，我哋唯有同佢默哀嘅啫。咁但係咧就對，而家嚟到呢個系列賽啦，即係變咗其實咧，我想講就係 KD。去到呢個 moment 咧，其實原來係揾到，會揾到俾人講啊，揾到弱點啊，原來係可以守得到嘅，或者可以減低個功力減到咁樣嘅。咁而呢個 Clippers 其實會唔會有咁嘅人可以去 mark 到阿 KD 咧？其實阿 Clippers 裡面咧，你話如果防守，我覺得比較尤其是防守呢個位咧，會唔會係阿班尼斯？ 應該都係班尼斯。其實你計翻個人腳咧，我嗰日睇過咧， 係。 因為佢其實打雙控衞陣用嘅成日都 Collison 上嚟或者 Jared Reddick 咁啊，咁佢哋二號位啲冇可能上嚟補 KD 嘅啦，咁或者咁其實三號位得個班尼斯啦，咁你落到後備得個 Granger， 但係 Granger 咧其實都已經狀態唔好啦，都好耐冇上過場啦，咁即係如果你問我咁樣期望嘅話，就得佢咯，或者到時可能有少少可能係格芬上嚟補一補位啊，或者最其實格芬都有機會可能追到佢啲速度嘅，如果佢杜蘭特要攻內線嘅話。 咁阿 K 對呢個 matchup 你有啲咩意見咧？你好少睇 KD 嘅應該，你就睇阿威嘅啫，個人係。 我冇睇快艇咯，我都有睇。 你有睇快艇？ 係啊。 即如果係咧，我想 因為 CP 唔係阿教練，因為我成覺得而家快艇換咗個教練，佢防守即係以前阿利華特，佢防守我諗佢應該會有個新嘅方式可以去钳制到阿 KD 咯，我覺得。但係進攻層面上就。真係唔知佢哋可以點。 因為其實呢個即係點講啊？雖真冇波特蘭對馬刺托方者對馬刺咧嗰個 matchup 咁精彩啊！但係呢度都唔少 啊！好貼啊！呢隊係好難 估嘅。你 Chris Paul 你對 Russell 我都唔知點樣稱，因為其實我見到咧CP3 其實啱呢個系列賽咧，佢將連Steph Curry、咖喱呢啲咁樣嘅即係咁冷血嘅射手咧，佢投嗰五場咧。 都 真 係 咁，投咗三場真係一動都冇，大佬 去到 freeze 咗佢， 係啊，直情 freeze 咗佢，係去到即係後屘阿 Curry， 我覺得佢係可能習慣咗個防守啦、 嗯。 去到 game 五5、6、7跟住就開始打翻起啦，但係已經趕唔切啦，已經趕唔切啦。咁 CP3 對 Westbrook 咧，其實嗰個打法又係好唔同噶嘛， 兩個極端嚟， 兩個極端，一個咧係攻守策劃。一個咧就係、 是、一個扁白盲， 一個扁白盲嘅。其實係啦，阿峰，你中意邊一類型嘅呢個 point guard 多啲咧？ 我中意 CP3 啲嘅。 係啊， 其實 Westbrook 我都唔覺得佢係一個控，即係完全唔覺得佢係一個控衞。 佢完全唔係一個控衞啊！佢直情係即係一二號位集曬啊，已經打曬啊！ 二號位球員嘅心擺咗落個一號球位。係啦，佢身體嗰度。 係啦，佢應該係打一號位嘅。咁但係 另外就是二號位，譬如二號位你CK 剛才講過，佢譬如應該出JJ 啦 ，JJ Redick 啦，咁對付佢呢邊嘅二號位咧，其實佢會，因為佢今日 我見到佢最尾嗰兩場係擺咗 三號 沙粒出嚟啊， 翻嚟啦，同埋我見到佢亦都有出有出翻呢個射火羅沙咯，咁、啊、但係我成日都話其實呢、這個呢邊嘅二號位咧，即係呢、這個 OKC 二號位咧，其實。呢個本來係得分位，其實喺呢度咧就唔係一個得分位嚟嘅，因為得分嘅嘢已經俾一號、三號、四號攞曬嚟做啦，已經係一號同三號攞曬啦，所以二號位嗰個咧，其實最專注咧係反而要防守嘅，我所以覺得佢應該係會繼續出翻阿石科羅沙咧去做專注做防守嘅工作，就防守佢 JJ 又好，可能佢後備嘅阿 Crawford 又好出嚟咧，就會去做緊防守嘅。咁譬如跟住第三號位啦，就阿 Mark Browns 咧就對阿 KD， 究竟阿 Mark Browns 可唔可以做到呢、這個即係阿 Tony Allen 嘅嘢咧？你對譬如呢個快艇咧呢個位，其實你除咗話即係你覺得佢可唔可以做翻呢個灰熊做到嘅嘢咧？其實可以凍結到阿 KD。 我覺得就算佢可以做到啊，Tony Allen 唔係 Allen 咁樣去守佢咧，但係我諗 KD 其實都應該經過呢個系列之後咧，我諗佢都會調整翻，或者係可能同隊友會做一啲配合，就唔會話咁多單打獨鬥。同埋好多時候你發覺，如果佢對住一個矮過佢嘅防守球員咧，佢多數會喺個 high post 度咧擲個 low post， 擲個位嚟打，攞咗波嚟打。咁如果佢攞咗個波先去發動咧，其實如果佢有身高差距嘅話， 右手長腳長， 佢只要做個可能好簡單一個 step back， 佢掹起射，其實你都已經好難做到一個干擾佢嗰個動作。 即係反而呢、這個即係可能呢個勇士隊咧，即係經過呢一輪係幫到 OKC， 即係提升咗，可能係，因為我覺得都啱嘅，因為呢最尾呢兩場咧 ，Game Six 同 Game Seven 咧，就OKC 係轉咗個打法，你見到阿 Westbrook 咧。就已經冇火揾我頭嗰幾場睇佢真係火嚟埋，即係佢係即係個三分命中率奇低啊！但係佢唔知每場都要射六七球嘅嚇，係啦，咁啊 每場都射三十幾嚇， 係啦，跟住咧係投射又多嘅，但係都係個命中率好低嘅，就算佢攞三十分都係啦嚇，可能佢但係講緊佢可能射三十球，三十球先攞三十分啊！咁呢啲係好冇效率嘅進攻嚟嘅，亦都嘥曬啲波。咁但係最尾嗰兩場咧就有變動啦，開始變台啦，終於開竅啦。咁如果佢，我覺得佢一定要 keep 住呢個第七場呢個咁嘅態度咧，先能夠可以打咯。因為講到最尾嗰個 matchup 就係、是、我覺得冇乜可能喺個聯盟裏面咧都講緊，而家係人聽到都驚嘅就係格芬啦，同埋DeAndre Jordan 啦，呢兩個黐線佬啊，就係、是、喺空中哇，每場你都起碼有五六球係藏落去嘅。咁但係呢個 matchup 對住喂伊巴卡加，其實加帕基斯或者係後備嘅Steven Adams。咁或者哥倫森啦，咁呢個組合其實你點稱咧？你就算四個加埋咧，能量咧都唔夠呢兩個加埋嘅。究竟喺呢、這個嗱，而家其實好明顯就係可能係個前場同後場個分別。後場其實咧講緊可能係 OKC 會稱先啲嘅，而呢個快艇咧就會係喺個內線嗰度佔優嘅。咁但係就好睇下伊巴卡究竟真係頂唔頂得住啦。嗱，嗰只帕金斯一定搞唔到嘅，我想帕金斯只可以有機會咯，就係我係佢咧就係搞到DeAndre Jordan 同佢打交嘅啫。 我真係覺得呢，反而呢喺頭先講嗰扎全部都野火遊民嚟，我成日覺得佢哋應該會 frequent foul 會比較多。 科，你覺得Griffin 咧，格芬咧，其實喺呢個系列賽啱啱對勇士啊嗰個表現，你覺得係點咧？ 我覺得佢個位置好重要，同埋打得幾好喎。我覺得，因為佢我發覺佢少咗去做一啲投射喎。好，佢尤其是第六得場咧， 我覺得 打入去抓犯規，或者係打到好深嘅位置去攞分咧，其實都多。同埋一樣嘢，我覺得佢做得最好嘅就係好多時佢同咗Chris Paul 去做一個 pick and roll 之後咧，人哋要做一個協防之後，佢攞到波咧。他們已經有默契，就是他即刻掉上去，就阿 Jordan 就已經係好多球都是做這個，是很容易攞兩分。即如果他們一做一個輪轉的協防之後呢，其實會出了這些這樣的機會給他格分給阿 Jordan 去攞這些分。即就要看看這個 matchup Jordan 可唔可以繼續做到呢樣嘢？ 嗯，因為呢個系列，即係我覺得而家啲講呢四個系列賽咧，呢場咧呢個組合咧，其實應該係打得會係最 blibbling 嘅一場啊、嗯，一個組合啊，因為大家咧個 piece 啊，即係嗰個速度都好快啊，因為快艇啊，有名嘅叫即係大飛，其實咧佢係聯盟裡面咧，但係每一場嗰個叫做 possession 咧進攻係最多嘅，咁 OKC 其實唔弱噶。OKC 我冇記錯，佢係排第六噶，佢都係。咁、嗯、所以呢兩隊咧就一定比扮噶。但係我覺得有個分野就係 OKC， 即係其實頭先同我哋都講過個問題啊，就係佢嘅 turnover rate 咧，其實係好高嘅。啊，佢對於 Clippers 嚟講咧，佢一定係呢個係佢弱點嚟嘅。咁真係要佢哋打翻一個叫做有系統啲，就唔好俾阿 Westbrook 做 blip 龍跑上去，跟住阿 KD 又 blip 龍走上去咧，即係狂射咁一輪，跟住原來一筆筆都執唔到嘅就。 我係啊，諗起呢個畫面，啲球證好辛苦。 球證好辛苦啊！ 呢隊波呢兩隊波球證好辛苦。 睇即係執法呢個組合呢、這個系列賽嘅，嗰個球證真係後生啲嘅，真係。 真係幾係嘢。 係啊，呢個組合真係難搞。咁啊，我其實咧，我一路本來都係。譬如阿 Peter 啦、張彼得都話講咧，今年係 OKC 最即叫做係一個有好有機會去衝 final 嘅一年嚟嘅。但係對住 Clippers， 阿峰你覺得有冇信心咧？即係嗱，一位置一定係即係起碼佢有主場優勢先，係、嗯、啦。但係你要見到啊，主場優勢咧，你都灰熊都同你話俾佢聽，你嘅主場係廢嘅，我照同你嚟咧拆你兩場嘅，要打 Game Seven 嘅。咁呢、這個系列賽你覺得係咪？真係 OKC 會一定贏啊？定係你覺得其實個局數會幾比幾咧？ 我覺得呢個系列真係有得打嘅，咁啊好視乎快艇咧能唔能夠發揮個內線啦，咁啊雷霆就要睇下個孖寶可唔可以繼續維持到個得分啦。同埋我諗犯規咧喺呢個系列咧都會影響好大。 嗯， 即係如果好似格芬上次有一場。 19分鐘， 19分鐘 就已經 foul 咗你好快又見到成隊波可能已經嗰個優勢冇曬，完全，即係嗰個犯規，我覺得呢一個系列咧係都幾重要嘅呢、這個因素。 嗰個犯規頭先有講緊球證，你覺唔覺得今年即係 playoff 尤其是大家特別 focus 咧、那個執法咧，其實個水準有啲參差咧。 嗯， 因為你譬如講第一場咧，格芬係五犯噶，係咪六犯離場啊？跟住第二場佢一犯都冇噶，咁我唔知佢嗰啲係叫做即係即係叫吹翻轉頭啊，定係點樣？但係即係我睇 Facebook 啦，即係啲籃球嘅朋友咧都覺得喂嗰個執法同埋嘅廣播，我聽過 Now 佢哋講都係話有講過呢樣嘢嘅，咁、我想睇下大家有冇呢個意見啫。 可能佢哋每一次比賽之後都開會，即係講翻有啲咩啦，咁可能真係有啲。尺度上再去調整翻嘅，咁變咗可能第二、第三場嗰、那個尺度又好似有啲唔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可能一場好緊，一場又鬆，跟住一場即係佢會調校咯，即係變咗我覺得係球員方面你有啲要難適應啫，啊，即係有時你同一個系列賽啊嘛，你話喂唔係喎，你話即係慢慢好似成個 season 八二場慢慢去轉就話即係而係我見到有時會轉得好急嘅，咁我話冇可能。阿格芬係一場會六犯，你一場係一個犯都冇噶嘛，係咪咯？你話一個過犯都冇，我呢個反而我唔係好信。即係你話普通其實個兩三個好正常嘅，咁咁只不過我覺得會有啲咁嘅問題啫。好啦，我當佢執法都正常啊。咁你會最終買邊度出線啊？ 我都係會買雷霆嘅。 雷霆嘅。咦？但係 我覺得會去到應該4-3。 4-3啦，4-3呢場都好大機會，我覺得係。CK 咧，我想問下專家意見係點樣先？你知道我一向中意即係同專家相反㗎啦。 唔係專家意見，其實都有人我見到係人講快艇嘅，但係亦都係大部分都係講 OKC 咯。 哦，咁即係因為我之前同阿 Peter 嗰集我都填咗自己份表嘅，咁呢個 matchup 就呢兩隊都係我第二 round 咁樣揀話佢哋會升到第二 round 嘅，咁我跟翻我嗰陣時填份表嘅 flow 啦，咁啊我會揀快艇4-3嘅，即係我堅持翻自己嗰陣時揀嘅，係、 你睇完其實呢個系列賽，你覺得快艇其實係 唔係？其實我覺得呢排嗰個老闆件事咧，即係呢兩日啦，已經淡化咗啲嘅。我諗佢哋可能會留翻喺個深馬先解決呢個問題嘅。咁同埋我覺得好大影響一個 point 咧，就係嗰陣時即係 first round 嘅時候，我唔知啦，或多或少係會有啲 NBA 會 focus 咗喺啲大球隊或者即重點球隊嗰啲咧，佢會啲尺度會偏向佢嗰邊噶。咁但係去到第二 round 嘅時候 ，LAC 同埋 即係大家都有翻咁上下大勢啦， 又明星又多啦。咁 LAC 仲要係個大城市，咁樣即係我覺得相對嚟講可能會fair 啲啦。咁同埋 LAC 其實我覺得佢嘅內線咧，真係加埋 DeAndre 3000咧，佢可能真係會有機會會 SM 到 OKC 嘅內線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佢哋打行嘅內線咧，係有機會可以即係由下面嗰度下隊種子咁樣贏上去咯。 嗯，咁呢個其實即係你話我買4334，即係我覺得好近嘅、嗯。但係我自己，除非啦、啊，我即係希望啦 ，OKC 係即係叫打翻去 Game 6 Game 7嗰啲波咧。如果唔係，我睇到咁火滾咧，其實我買咩都係假，我都希望我買對，我點都希望對家贏，因為。Clippers 有啊 ，CP3 咧對波咧，其實真係整體好多嘅，係即係每個位置都發到光嘅，就唔同呢度咧。我成日睇嚟睇去得嗰兩個啊，咁樣就難搞啲啊。Kit 你覺得咧？ 我都係忠於翻我嗰陣時估4-3嗰、那個，不過我就估係 OKC 嘅。 因為我睇翻，如果睇年紀同埋睇平均身高，好似係 OKC 係著數少少咯。 嗯， 即系睇年纪， 因为 Durant 一个人拉高晒成队嘅平均身高，唔系佢真系觉得好似即系出 treat 咁样，两米一嘅身高走去打小前锋咧，呢个对其他人好唔 fair 噶嘛。 其实如果情意结上，我都中意 CP3 嘅，咁但系有时 睇理性嘅呢下， 系呢下要理性啲啦。 因为 CP3 其实另一个问题就系佢其实真系有伤， 系、嗯、啊，佢战好多嘢去搞咩？ 你见佢而家。膊頭 有傷， 手指又 啊，手指又傷，即係其實傷好緊要嘅。但係就啱啱見佢呢個 game seven 就真係可能打曬針啊，試曬藥，佢嗰場係表現得好好嘅，都係。咁呢、這個相對嘅 Westbrook 就似乎真係好似即係佢好似傷每次傷完出嚟咧，好似龍珠嗰啲人咁針完， 喺咁癲咁樣 針完藥出嚟，跟住又可以翻咁勁嘅喎，真係。只不過睇下佢會唔會再亂嚟嘅啫，我覺得係。咁呢個系列賽嘅話，我仍然都係 keep 翻，我都係買。我記得我買4-3嘅，係 OKC 贏嘅，係 OKC 贏嘅。咁但係我有啲驚，我睇完呢、這個，因為我覺得係我哋話，即係你佢嗰件佢老闆嗰件事擺低咗咧，其實對波，我覺得佢應該一定會比對勇士隊發揮得更加好嘅。咁、而裝有咁仲要好啲嘅時候，我覺得呢場波其實即係呢幾場波已經睇到佢可以打得好好㗎啦，係啊。兼且我覺得佢之前話喂佢外圍啊嗰啲而家問題咧，尤其是阿 JJ 出翻嚟之後，阿 JJ 都好 fit， JJ Redick 都好 fit， 阿 Jamal Crawford 又係 fit 嘅，啊已經 Jamal Crawford 仲攞埋最佳第六人啦，佢、基本上都已經係半個正選嚟㗎，已經係咁、那個外圍其實都好穩定嘅。個咯，當然只不過覺得唔夠對面咁犀利啫，你即係一場可以攞成四即係40分啊咁犀利嘅啫。咁呢、這個我哋即我覺得，尤其是呢、這個呢一、這個系列賽，我係會長長一定咪曬嘅呢場呢、這個系列賽。咁啊好啊，我哋睇下咧，跟住去到第二彎，我嚟緊個禮拜咧，我上次其實已經畫曬鬼腳啦，第一輪咧 喺未開播之前， 未開播之前啦，又畫曬鬼腳。咁我哋我嚟緊禮拜尾嘅時候出嗰集咧，我就會將嗰個 分數榜啊， 分神榜咧排翻名噶啦，睇下邊個而家暫時咧攞最多分嘅。咁我懷疑真係 Peter， 因為佢無私， 佢七分，唔係佢應該係咯。 系啊，佢應該無私都無啲俾你掟嗰啲。 咁我哋可能有啲比數係 局數咯， 係 啊， 局 數。除咗熱火場之外，全部一場。 係咯，局數。 啊，唔係嘅，流馬場都中咗，中埋局數。 係咩？ 係喎。 4-3都幾難估啊！ 4-3你估到？ 係我淨係想佢哋打七場啫嘛。 你係用住一個唔好嘅心腸去估。 我係唔理性，我係唔理性。 而家自己女人都咁 係 準嘅。 係啊，女人就係咁樣噶啦。但係 anyway， 今日咧好多謝阿峰咧嚟接受我哋訪問啦，分享咗咁多。喂，有機會咧，我成日上一次都想。叫埋你啊，叫埋阿嘉業一齊上嚟，即係揾日再傾個波嘅。係、啊、 哇，幾驚你叫埋佢一齊温再打添。 咁我咪揾佢哋一齊教下我哋波啊 ，OK 嘅，我覺得係。係、咁 OK 啦，多謝曬你啊。咁之後再有機會同你傾過。咁今集咧，我哋會提早。即係話就，但係 office 我哋呢條走曬喎啲人，我唔知邊個幫我曬。 大佬你搞掂啦！ 我哋盡快咧就會 upload 上去，希望就聽日喺，因為聽日已經係第一場啦嘛。咁啊呢啲咁重要嘅資訊咧，要快啲同大家分享啦，係咪先？咁 OK， 咁我哋嚇留翻禮拜尾，其實就另外有一集嘅嚇，又講下當時咧打咗，我諗打咗。 game one 啦，嗰陣時候就係叫做咁啊，就睇下出嚟嗰個戰果係點樣啦。好，咁你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OK， 拜拜，拜拜。 阿费兰尼搭卡维今朝做乜嘢？系立捻十到立捻十中嘅立捻十嘅立捻十，佢入波庆祝你打个窿啦！啱啱先啊 ，Rex 先一个聚集全港最优秀反曼人才嘅网台，欢迎收听热血二台，我系社文年嘅狮子。Liverpool, Liverpool, come on and give three cheers.